尝一次，畏罪受苦，就是一滴代替不义的基督畏罪受苦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基督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基督为罪受苦，基督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基督为罪受苦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基督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基督为罪受苦。